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在过往的旅程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许多从民歌西餐厅走出来的歌手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他们呢，往往一边唱着自己喜欢的歌，一边怀抱着对未来的一份期待与梦想。其实跟他们一样曾经在西餐厅驻唱的歌手还有很多，今天咱们继续来为您细数一下从民歌西餐厅中走出的音乐人和歌手。周围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欢迎各位乘坐。旅行一开始先为您送上一首歌，王菲的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 别以为我之所以送出这首《我愿意》，是因为王菲曾经在民歌西餐厅驻唱过。真正在餐厅驻唱的是这首歌的作曲人，他叫黄国伦。年轻时候的黄国伦跟现在开朗的他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黄国伦不喜欢笑，酷酷的，不是整天听迷幻摇滚和冥想音乐，就是读卡缪、卡夫卡之类的存在主义作品。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他去了一家民歌西餐厅驻唱。那个时候他每天一袭黑衣，无论刮风下雨都一样。有时老板会给他准备一些颜色鲜亮的衣服，他也从不接受。 后来黄国伦觉得自己心中很空虚，便开始写歌和唱歌。虽然他自己演唱的歌曲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为别的歌手倒是写出了不少的经典的好歌。慢慢的，他整个人也开朗了起来。下面呢，来听一听他为苏永康所创作的这首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继续来聊一聊从民歌西餐厅走出的这些音乐人和歌手。说到许茹芸，她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的日子是从毕业之后开始的。那段日子她觉得很无聊，刚好有一个朋友要去西餐厅试唱，她心想顺便去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找份零活干，便跟着去了。朋友唱完了之后呢，她也一时寄养，便也上去唱了一首。当时他唱的是红蚂蚁合唱团的《爱情酿的酒》， 那个时候很流行这首歌曲，他的演唱也十分到位。后来自己这位朋友没被选上，许茹芸倒是被录取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下面呢，来听一首歌，许茹芸的《独角戏》，之后咱们接着聊。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都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 独角戏来自于许茹芸的演唱。在民歌西餐厅录取之后呢，在每个周天许茹芸都会从早晨的11点唱到晚上，后来还唱了很多家西餐厅，在西门町那边跑场，甚至在那段时间因为唱太多场又不会保护嗓子，还把歌喉给唱伤了。很快许茹芸就得到了唱片公司的赏识，发行了专辑。凭借着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泪海》，她成为了一只从民歌西餐厅飞出的金凤凰。下面呢，来听这首著名的《泪海》。 一丝的喜悦，原来我的 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各位正在乘坐的依然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接着来细数一下从民歌西餐厅走出来的这些著名的音乐人和歌手。作为一名实力派歌手，殷正阳从小就有着丰富的歌唱经验。小学的三年级，殷正阳在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高中时期，他加入了三个乐团，先后和几位老师学习声乐，打下了良好的声乐基础。毕业之后，和几位志同道合的高中同学组成了一个四重唱，参加了当时风靡于校园之间的金韵奖比赛，在社会组中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并参与录制了金韵奖第四届纪念专辑。那么他后来又是如何在民歌西餐厅筑起唱的呢？一首殷正阳翻唱的《乡愁似韵》之后咱们接着聊。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海棠红，那血一样的海棠红，那飞血的伤痛是乡愁的伤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呀，海棠红。那心一样的雪花白，那家心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乡愁思韵来自于殷正阳。考上大学之后，殷正阳想要自己负担一部分生活费，于是他便跑去了民歌西餐厅驻唱。因为歌技很好，没过多久，殷正阳便在台湾省规模最大的民歌西餐厅木船西餐厅开始驻唱了。而木船西餐厅在全盛时期拥有12家分店，殷正阳又是当红歌手之一，所以经常需要赶场。殷正阳曾经在木船驻唱3年，后来木船西餐厅倒闭了，曲终人散，殷正阳也是十分的感伤。他还说，难过是肯定的，没有木船也就没有今天的我。那接下来呢，还是来听一首殷正阳翻唱的歌曲吧，歌名叫做恰似你的温柔。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马上继续旅行，稍后见。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从民歌西餐厅当中走出的这些音乐人和著名的歌手。黄安出生的小镇是一个民风很淳朴的地方，小的时候家里是开电影院的，经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之下，年仅六岁黄安就已经有了演唱电影主题曲的天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黄梅调，王宇的独臂刀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黄安音乐生命当中的启蒙歌曲。那么后来他又是如何走进了民歌西餐厅的舞台呢？黄安的一首《样样红》之后接着聊。 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要雨的雨，要风的风，雨要龙门叫不同。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了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想写一些，能不能忍着几相约几相，别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北下山。 样样红来自于黄安的演唱。学生时代的黄安在老师的眼中是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学生，但是他的成绩却很好，被保送到了专科学校就读。上了专科学校的黄安更加醉心于歌唱，任何表演机会他都不放过。可惜他那种嘶吼狂叫的表演方式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后来他决定去民歌西餐厅试一试，试了许多家，人家都不要他，嫌他的风格太小众。那时他家中的条件并不是非常好，全靠妈妈在面摊卖面养活一家人。没有办法，黄安只好收起了自己的狂放，改唱一些流行的歌曲。由于他的演唱风格是独树一帜，在舞台上唱歌时又十分的深情，许多客人便叫他民歌王子。慢慢的，来看他演出的人多了起来。后来在1988年，黄安剪去了一头长发，带着一把吉他，毛遂自荐进入了天际唱片，从此便踏足歌坛。下面呢，来听一听黄安的另一首歌曲《妹妹我爱你》。 就像是这样一个夜晚，风中还飘着一丝丝不安。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让整个世界都走开。你在情爱中找不到自己，原来在梦里早有归依。同在一起，同在一起，但你选择了分离。就算世上的人不了解你，说着父母辛苦的点滴，我用这首歌来送给你，看天上那颗属于你的心，说一声妹妹我 这一丝丝不安。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让整个世界都走开。你在情爱中找不到自己，原来在梦里早有回忆。同在一起，同在一起，但你选择了分离。就算世上的人不了解你，说着父母辛苦的点滴，一万年也改变不了的事，我用这首歌来送给你，看天上那颗属于你的心。说一声妹妹我爱你，妹妹我爱你，妹妹我爱你，妹妹我爱你。说一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是从民歌西餐厅当中走出的音乐人和著名歌手。和那时的很多歌手一样，孟庭苇也是从民歌西餐厅出道的。从17岁开始，他就一直在民歌西餐厅唱歌。丰富的民歌西餐厅驻唱经验练就了孟庭苇背歌词的好功力。由于得常常接受客人点歌，所以他一周可以背40首歌的歌词。当时民歌西餐厅驻唱的酬劳是一个小时300块，而牛扒一份是120块。钱虽然少了点，不过他爱唱歌，所以就一直唱下去，直到发唱片前才离开。接下来呢，再来听一首孟庭苇的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远远地，远远地，月亮的脸，边边地，边边地，岁月的书签。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于孟庭苇的演唱。孟庭苇在出道20年之际还回到过昔日演唱的民歌西餐厅，重温当年的旧梦。为了找回当年的感觉，他特别穿上了珍藏20年的高中校服。虽然事隔多年，但是孟庭苇的身材却一点都没有变。他还笑说，当年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在民歌西餐厅唱歌，有时候实在来不及就会穿着校服直接上台。如今真是很怀念那些可以单纯唱歌的日子。虽然说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孟庭苇的好歌却永远留在了大家的心中。接下来呢，再来听一听孟庭苇的另一首经典《谁的眼泪在飞》。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是我流过的泪， 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各位正在乘坐的依然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说起彭佳慧的驻场经历呢，还是得从一次比赛讲起。从小热爱音乐和表演的彭佳慧，在高三毕业的那年独自北上，参加了电视台金曲龙虎榜巨星之声模仿大赛，因为成功的模仿了江淑娜而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青睐，最终获得了冠军。而爱唱歌的他回到台湾省的南部之后呢，打算找一份唱歌的工作。由于他在台北时拿了奖，所以没过多久便找到了许多可以唱歌的民歌西餐厅。那么后来他又是如何成为一名歌手的呢？一曲彭佳慧的《旧梦》过后接着聊。 微微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再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多情多怨多伤人中。微微风涌起旧梦，月光洒满了你的心踪，再也想不起要忘记是什么， 旧梦来自于彭佳慧。1995年，彭佳慧离开了家乡，只身到台北闯荡。当时他还是在台北的民歌西餐厅唱着歌，对未来也是一片迷茫。后来有一回，钟镇涛去民歌西餐厅听歌，被彭佳慧的独特唱腔和舞台魅力所感动，便把他介绍给了唱片公司。从此彭佳慧算是踏上了更大的舞台。彭佳慧应当说可以算作一个丑小鸭了，却是个很会唱歌的灰姑娘。她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就像一汪碧泉在灵魂深处划起一道波纹。旅行的最后呢，再来听一听他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敲敲我的头》。好了，今天的旅程到这儿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